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一老一少俩街坊，谆谆教诲把人帮，忠言逆耳只觉烦，临了到头是谁伤。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都说在父母眼里啊，这孩子永远都是孩子，当他们犯错的时候呢，父母总是能够以一种特别耐心而宽容的态度来面对，并且呢提出帮忙。咱们今天要说这故事啊，就与这样的情感有关，只不过故事里头这俩人呢却是毫无血缘关系啊。 小六子。 哎，李大爷。 哎呀，你这个 您打小看着我长起来的。 看着你长大呀，大爷我呀得跟你呀说几句呀掏心窝子的话。 这马您别去别去别去。哎呀，为了我自杀不值当。 谁等会儿谁要自杀呀？ 你不要把心掏了吗？ 掏，你这孩子不学无术，掏心窝子都不懂。 什么意思啊？就斧心窝子给掏了吗？ 说点实话懂吗？ 哎，那您说实话。怎么了？ 你这个孩子我越看越有混日子的嫌疑。 混日子。 哎，你说你打小的时候多好啊，小时候也爱学习爱劳动听话，现在你看看你这不就混日子吗？但是大爷我呀，看在跟你们家多年邻居的份上啊，我对你呀还真是有点啊那个 你要干嘛呀大爷？您哭什么呀？ 小期待的那么一个劲儿。 哎呀，小期待那么一个劲儿。 你呀就是个小孩，心性没长大。 不是 啊，其他街坊呢都特别嫌弃你。 哎，您我怎么没觉得呀？ 你看看， 我不理会。 你看，张婶看你直骂街，你知道吗？ 哎呦， 你看李婶看你直催吐没？ 人至于不是？人家没。 孙寡妇看你是？ 您老关注这些中年妇女干什么呀？ 中年妇女都不待见你，你知道吗？你看，也就我呀，还愿意跟你聊，顺便的，我这不就。跟你说几句。 不是，我知道，咱不要叨叨了，行不行？ 行， 咱别叨叨，行不行？那个，哎，对了，大爷， 这个， 大爷， 我说宝贝儿，你呀，干嘛呀？ 那个，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我身体不错，棒着呢。 帮着呢。 嗯， 帮着谁呢？ 哎，帮着谁像话吗？ 不是，您那个最近这个饮食上啊什么的，吃东西还行吗？ 还可以。 是吗？ 嗯， 要是问点那个跟吃相关的事儿，都知道吗？ 这当然知道了。吃啊，我是特别的有研究，你知道吗？ 哦，您还特别的有研究呢？ 那可不嘛。 这个， 临安城大街小巷的饭馆，就没有我不熟悉、不知道、没去过、没吃过的。你这一问起这茬来，嘿，我算高了兴了。 等一会儿。 嗯， 您刚才怎么说的来着？ 怎么了？ 您刚才说呀，说我呀一天到晚的就混日子，游手好闲的，就知道吃。怎么一说吃，您这经验比我还丰富呢吗？这不您也没事管研究吃了吗？跟这状态也差不多呀。凭什么我就好吃懒做呀？凭什么那个张婶就瞪我呀？凭什么孙寡妇老冲我啐唾沫呀？凭什么这个李大娘不爱跟我说话呀？ 废话，我多大年纪？你多大年纪啊？没有当年的苦中苦，哪来今天的甜上甜呀？啊？ 当年什么苦？ 我还没跟你说， 这状态也差不多呀。凭什么我就好吃懒做呀？凭什么那个张婶就瞪我呀？凭什么孙寡妇老冲我啐唾沫呀？凭什么这个李大娘不爱跟我说话呀？ 废话，我多大年纪？你多大年纪啊？没有当年的苦中苦，哪来今天的甜上甜呀？啊？ 当年什么苦？ 我还没跟你说过我年轻时候奋斗的事儿呢。趁今儿答应我高兴，我与你慢慢到来呀。 哎呦， 大爷的奋斗史不只是自己讲了高兴而已，更在于啊，想让这个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年轻人有所激励。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啊，确实让这份心意落空了。 嘿，你说这姓李的，昨儿跟我念叨半天，哎呀，他年轻时候奋斗史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怎么苦怎么苦，没听出苦来，那时候多容易呀！啊。现在挣钱是那么容易吗？跟我说他那时候还奋斗，他那叫奋斗啊，他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生不逢时，你知道我们这点那钱多难赚的，真是的了，倚老卖老，站着说话不腰疼。刘顺子， 哟呵，小六哥， 你干嘛来了？到这儿怎么跑我们家隔壁来了？ 这隔壁李大爷， 你干嘛来？ 我给他送东西啊，我这镖局了吗？ 啊 我给他，我得押批货过来，后来没见着，没在家。好 啊，那得了，你走吧，那你等他，可能出去了吧？他可能出去了啊。那我走了， 那我你别走，我好，他你们家住城西，我从城东来一回不容易。 要不容易，那他下回再来一回呗。 那不还是不容易吗？ 不容易得珍惜啊，这因为不容易才要珍惜的嘛。 再来一次就容易了， 多来就容易。 不是，我瞧你们就是借饼，然后我看您李大爷好像对您。关系特别关照啊，老跟您说小时候事儿，好像你们是他看着您长起来那意思是吧？ 他不看着我还好点，那就对，他看着我长起来的。 你就是那这么的，你那个你帮我收一下吧，你来的时候我就把这车货呀先推你们家院里头去，等他回来了之后呢，你再把它给他，你看成吗？ 我代收啊。 啊，对啊，你看这帮忙嘛，你这隔壁的事儿，远近不如近邻，这事儿不会吗？行吗？ 得吧， 要我这推一趟，我这再来，好家伙，两天时间。 什么都不挺不少的，一车是上面一大包袱、 啊。我给你 走吧， 我给你推进去，是吧？来，那谢了六哥啊，我走了啊，我走了。 货卸走吧，货卸走， 哎， 货卸，你把车推走啊。 我推走，反正 车搁我们家干嘛呀？ 推走，好嘞。 嗯，这什么这一大包啊，这么沉。 哎，开门呐！ 哎呦呵。这么快就回来了， 开门！ 李大爷，等一会儿啊，给您开门啊， 哎， 您开门，哎， 嗯， 哎，李大爷， 哎，去碰上那谁了是吧？ 对，我碰上顺子了，跟您说了， 说了， 您碰见他了， 刚才也碰见他了， 哦， 帮忙代收点东西吗？不是， 对，搁到我这儿了， 啊， 搁我这儿了，什么东西？挺老沉的， 什么都嗨，就是牛肉干儿。 大老远的寄牛肉干儿来干嘛呀？ 打锡林郭勒寄来的牛肉干儿。 进牛肉干干嘛呀？等老远的， 哎、这 都 牛肉干， 咱这不也有吗？ 咱们这牛肉干跟那能一样吗？人家牛肉干是牛肉 晾干 干， 没说一样。咱这也不是鸡肉， 它是麒麟阁楼81种口味牛肉干。 那八 哎， 81种， 那可不。 81种口味的牛肉干， 哎， 那个81种口味牛肉干，刚才顺子说，寄到我这儿了， 啊， 搁我这儿了， 啊，搁你这儿了，说我过来拿一趟就行了。 不是，这是搁我这一东西啊，这个不是那什么呀， 不是什么呀， 不是这个牛肉干。他说有一大车东西，那个要搁到我这儿，我这这东西太多了，我不想那，万一您回来的时候我又不在呢，咱来回来去的扯皮，我说你再来一趟就得了，他就说哦，那就算了吧，那就拿走了，就拿走了，他没搁我这儿， 没 有，他 没搁你这儿， 他偷懒儿，他本来是 他说了搁你这儿吗？ 他那么一说， 哎， 他说错了，他呀估计就是偷了，想偷懒儿，完了呢，你不得找他去吗？找他去了，哎，他一说哦，那我没搁他这儿，这您既然已经找来了，您自己拿走吧。 那我这 对不对呀？他这偷懒儿， 哎，这那我回去我还得问他呀，那看这意思是？ 可不是吗？我根本我就没见着有什么牛肉干，还81种口味的，那好吃不是那个，您要是 你咽什么唾沫呀？ 您要是那个找着了，那个您可得给我尝一小块， 啊。我找着我肯定给你尝啊，你放心。你说这孩子，这没胳膊就没胳膊，跟我这说瞎话干嘛呀？这是。 您赶紧找顺子去吧。 啊，我去。 哎呀，这人呢，为了点吃的，这个街坊情谊算完全顾不上了。然而呢，这事儿到这儿远没结束，接下来走向才真是完全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啊。 我说，六子， 怎么又 来？六子， 哎，李大爷， 开门啊！ 你又找我回来了， 你开门啊！ 六哥，开门！没这样的，我这不把那东西我整退你们家里头，这什么情况啊？你说你让老爷子从城头都跑城西头去，你说你这玩笑是不是开大了？怎 么 意思这是？ 这不还是在你这儿呢吗？我那牛肉干呢？啊！ 开门，六哥。 不就那个你说那个跟我们家那牛肉干啊，那个啊是啊。对，我就开个玩笑。后来呢，不是那个李大爷就找您去了吗？ 啊， 找您了呢。后来我一琢磨呀，估计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吧。 啊， 就是我都给吃了。 哎，都吃了。 对， 哎， 我敢吃，我全给吃了。 亲和王，哎呀呀呀呀，哇呀呀呀！ 您别嚷，您干嘛？您要现原形是怎么的？ 哎，气死我了！你都给吃了，像话吗？ 我吃了，都吃了。 不能吃啊，那个， 他不能吃什么不能吃的呀？哎呀， 哎呦， 哎，平时跟我说什么来着？哎，看着我长大的，哎，对我有点小期待，最喜欢我，别人都嫌弃我，都说我的事儿，结果您怎么着的？这回呢，切，露出了小气的真面目了吧？哎，你看看，不能吃有什么不能吃的？ 不能吃， 有什么不能吃？ 吃 秘制。这不就是辣椒粉吗？还秘制，切！我尝尝， 哎， 我尝尝。哎，你平时你这好东西该怎么说来着？临安城大小饭馆你都吃过了，这点牛肉干还不让我吃？哎，肯定啊，就这秘制辣椒粉新鲜，我绝不给你留下。哎，我尝一口吧。哎，哎，听了就不给你开门，我还剩这点儿，我都给吃了。哎，你天天不说你能吃什么？ 这，哎， 不能吃，有什么不能吃的？天天还说呢，哎呦，瞧着我长大的，哎呦，怎么稀罕我，哎呦，怎么这么什么呀？连点牛肉干都不给我吃，我就吃。哎呀，这秘制辣椒粉有什么秘制的呀？你秘制别人，我倒尝着秘制有什么新鲜的？ 哎，那东西那瓶子不 是，哎，那个那什么大爷，那怎么意思？那 哎呦，我这喷，我干活。这锅吃牛肉好吃的，哎，这浑身发热，哎，我浑身这么好汗。 大爷，那什么意思？你刚才说那怎么？ 那是秘制辣椒粉，那玩意儿打西域传来，就这么一指甲盖这么一丁点儿，这能辣上天。他这现在吃完这一会儿，他非得玩命，我他准得他要死，你看着他。 啊，这么严重？那他别吃了，那就我这我说六哥，这别开玩笑了。 我浑身不舒服，我舌头伸短。 别吃了，我说。 怎么了？ 那他那辣椒粉太辣、 啊，有毒啊！ 不是 有毒啊？是不是有毒啊？我这说话舌头都短了，浑身冒汗，哎呦不行，我这五脏都要炸了似的，难受啊！大爷，我给您开门了，大爷，我错了。为这点事儿，您毒死我不值当的，您快点的，您给我解药，我求求您了。 哎、我说呀， 求求您了。 你这六子呀，你就，哎，我怎么说你好啊？ 你我中毒了。 我刚才在外边说了，我说那瓶辣的东西不能吃啊，你就不听，你非得吃，你知道吧？就这一瓶子，这是我两年吃的量啊。一次就搁这么一丁点，你要一瓶子你全给吃了， 那就苦吧。 大，你先别生气，你不，我看他这样可能够呛，真是，要不咱怎么着就想点辙呀、啊？ 哎呦，想什么辙呀？这事儿不就麻烦了？不行，赶紧先上医馆吧，找大夫啊！ 快走吧！ 怎么还跑了？这干嘛呀，李大爷？我错了，救命！别跑啊！ 哎呦，您瞧瞧吧，别的人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咱今儿这故事里这位好嘛，吃不到嘴儿不罢休啊！这下得了，我不仅一惊一乍的以为中毒了，还要被那秘制辣椒粉不知折磨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呀！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教训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的严肃，但搞不好啊，还真的能够让人痛定思痛，要痛改前非，这正是。秘制辣椒多神奇，远道而来惹怀疑，不管不顾不听劝，悔之不及没脾气。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孝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说话，就一点